资治通鉴卷第180随记四，高祖文皇帝下。仁寿四年春正月丙午，赦天下。帝将避暑于仁寿宫，术士张求太医故谏，不听。太医曰：“事行恐栾舆不反。”帝大怒，系之长安狱，其还而斩之。甲子，幸仁寿宫。乙丑，诏赏赐之度，事无巨细，并赴皇太子。夏四月乙卯，帝不遇。六月庚申，赦天下。秋七月甲辰，上极甚，卧于百僚辞爵。丙握手虚膝，命太子赦张求太义。丁未，崩于大宝殿。高祖性严重，令行禁止，每旦听朝，日昃望卷，虽色于财，至于赏赐有功，即无所爱。将士战末，必加忧赏，仍遣使者烙问其家，爱养百姓，劝客农桑，轻徭薄赋，其自奉养，物为简素，胜于御物，故婢者随以补用，自非享宴，所食不过一肉，后宫皆服换着之衣。天下化之，开皇仁寿之间，丈夫率意捐布，不服领起，装带不过铜铁骨角，无金玉之饰，故衣食资质，仓库盈溢。寿善之初，民户不满400万，末年逾890万，独冀州以100万户。然猜忌苛查，信受谗言，功臣故旧，无始终保全者，乃至子弟皆如仇敌，此其所短也。初，文献皇后既崩，宣华夫人陈氏、荣华夫人蔡氏皆有宠。陈氏，陈高宗之女，蔡氏丹阳人也。上寝疾于仁寿宫，尚书左仆射杨素、兵部尚书柳树、黄门侍郎袁延皆入阁侍疾，召皇太子入居大宝殿。太子虑尚有不讳，须欲访你，首字为书，封出问素。素条录事状以报太子，宫人误送上所，上懒而大讳。陈夫人平淡出更衣，为太子所逼，拒之得免，归于上所。上怪其神色有异，问其故。夫人泫然曰：“太子无礼。”上会抵床曰：“畜生何足负大事，独孤误我。”乃呼柳树原言曰：“召我儿。”树等将呼太子，上曰：“勇也。”树言出阁为敕书。杨素闻之，以白太子，矫诏执树言，系大礼遇，追东宫兵士，贴上台宿卫， 门禁出入，并取宇文述、郭衍节度，领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，进遣后宫出就别事。俄而上崩，故中外颇有议论。陈夫人与后宫闻变，相顾站立失色。不后，太子遣使者及小金盒贴纸于纪，亲属封字以赐夫人。夫人见之，惶惧，以为鸩毒，不敢发。使者促之，乃发。盒中有同心结数枚，宫人衔阅，相慰曰：“得免死矣。”陈氏会而却坐，不肯致谢。诸宫人共逼之，乃拜使者。其夜，太子征焉。乙卯，发丧。太子即皇帝位，会一州刺史杨约来朝，太子遣约入长安，亦留守者，矫称高祖之诏，赐故太子永死，亦杀之。然后陈兵集众，发高祖凶问。杨帝闻之，曰：“令兄之弟果堪大任，追封永为房陵王，不畏至嗣。”八月丁卯，子宫至自仁寿宫。丙子，殡于大兴前殿。柳树元言并除名，树喜龙川，言喜南海。帝令兰陵公主与树离绝，欲改嫁之。公主以死自誓，不复朝谒，上表请与树同喜，帝大怒，公主忧愤而卒。临终，上表请葬于柳氏，帝愈怒，竟不哭。葬送甚薄。太史令袁冲奏言：“皇帝即位，与尧受命年和，逢百官表贺。礼部侍郎许善心意，以为孤哀不尔，不以称贺。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素务善心。”方御史和之，左迁给侍郎，降品二等。汉王亮有宠于高祖，为兵州总管，自山以东至于沧海，南据黄河，52州皆立焉。特许以便宜从事，不拘律令。两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，见太子勇以谗废，居常样样，及蜀王秀得罪，犹不自安，因蓄意图。言于高祖，以突厥方强，宜修武备，于是大发公义，善治器械，召集王命。左右私人带将数万，突厥常扣边，高祖使亮遇之，为突厥所败，其所领将帅做除节者80余人，皆配房领表。亮以其素旧，奏请留之。高祖怒曰：“尔为藩王，唯当敬依朝命，何得私论素旧，废国家宪法耶？皆乎小子，而一旦无我， 或欲妄动，彼取耳如笼内鸡雏耳，何用负心为？王魁者，僧辩之子，倜傥好其略，为良资以参军。萧摩诃、陈氏旧将，二人俱不得志，每郁郁思乱，皆为亮所亲善，赞成其阴谋。会荧惑守东井，宜曹夜人复议小兴利，两问之曰：“是何祥也？”对曰：“天上东井，黄道所经，荧惑过之，乃其常理。若入地上井，则可怪耳。”亮不悦。即高祖崩，炀帝遣车骑将军屈突通以高祖玺书征之。先是，高祖与亮密曰：“若玺书召汝，赤字旁别加一点，又与御林符合者，当就征。”即发书无厌，亮之有变，皆通。通沾对不屈，乃遣归长安。亮遂发兵反。总管司马安定黄甫旦切见，亮不纳。旦流涕曰：“窃料大王兵资非京师之敌，加以君臣未定，逆顺世书，士马虽精，难以取胜。一旦现身叛逆，挂于行书，虽欲为布衣，不可得也。”亮怒，求之。兰州刺史乔钟馗将复梁，其司马京兆陶模拒之曰：“汉王所图不轨，公贺国厚恩，当竭诚效命，岂得身为利皆乎？”钟馗失色曰：“司马反也，临之以兵，辞气不挠。”钟馗义而释之。君立曰：“若不斩魔，无以压众心。”乃求之。于是从亮反者凡十九州。王魁说亮曰：“王所部将吏家属尽在关西，若用此等，则以长驱深入，直据京都，所谓急雷不及掩耳。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，一任东人。”亮不能决，乃兼用二策，畅言杨素反，将诛之。总管府兵曹闻喜裴文安说亮曰：“景行已息，在王掌握之内，山东士马亦为我有，宜悉发之。”分遣雷兵屯守要害，仍命随方略地，率其精锐直入蒲津。文安请为前锋，王以大军继后，风行雷击，顿于坝上。咸阳以东可指挥而定。京师震扰，兵不暇及，上下相宜，群情离害。我陈兵号令，谁敢不从？旬日之间，事可定矣。亮大悦，于是遣所属大将军于公礼出太谷，趋河阳；大将军齐梁出府口，趋黎阳；大将军刘建出井陉，略燕赵；柱国乔钟馗出雁门，属文安为柱国。 与柱国何丹贵、王丹等直指京师。帝以右五位将军洛阳秋和为蒲州刺史，镇蒲津，量选精锐数百骑，带密离诈称亮工人还长安，门司伏爵进入蒲州，城中豪杰亦有应之者。秋和绝其变，于城逃归长安。蒲州长史渤海高一名、司马北平荣皮皆为反者所执。裴文安等位置蒲津百余里，亮忽改图，令何丹贵断河桥守蒲州，而召文安还。文安至，谓亮曰：“兵机诡速，本欲出其不意，王既不行，文安又反，使彼继承，大事去矣。”亮不对，以王丹为蒲州刺史，裴文安为晋州刺史，薛翠为绛州刺史，梁菩萨为潞州刺史，韦道正为函州刺史，张伯英为泽州刺史。代州总管天水李景发兵拒亮，亮遣其将刘杲击景，景击斩之。两父遣乔钟馗率敬勇三万攻之，景战士不过数千，加以城池不顾，为钟馗所攻，崩毁相继。景且战且住，士卒皆殊死斗，钟馗屡败。司马冯孝慈、司法吕玉并骁勇善战，仪同三司侯莫陈毅多谋划，攻据守之术，景之三人可用，推诚任之，即无所官欲，为在阁持重，使抚寻而已。杨素将轻骑五千，袭王丹、何丹贵于蒲州，夜至合计，守商贾船得数百艘，船内多置草，见之无声，遂衔枚而祭，驰名击之。何丹贵败走，丹据已成降，有诏征粟还。初，粟将行，即日破贼，皆如所量。于是以粟为兵州道行军总管、河北道安抚大使，率众数万以讨亮。亮之初起兵也，非兄窦卢玉为府主簿，苦谏不从。司谓其弟义曰：“吾匹马归朝，自得免祸，此乃身计，非为国也。不若且委从之，徐似其变。”玉姬之子也。玉兄显州刺史贤言于帝曰：“臣弟玉素怀志节，必不从乱，但逼凶危，不能自遂。臣请从军，与玉为表里，亮不足图也。”帝许之。贤密遣家人及敕书至寓所，与之计议。亮出城，将往界州，令玉与总管署朱涛留守。玉谓涛曰：“汉王垢逆，败不玄种，吾属岂可坐受一灭，辜负国家也？当与卿出兵拒之。”涛惊曰：“王以大事相负，何得有事与？” 引拂衣而去，欲追斩之。出皇甫旦于狱，与之协计，即开府仪同三司、肃秦五等必成巨量，部分未定，有人告亮，亮袭击之。欲见亮至，待其众曰：“此贼军也。”亮攻城南门，击虎守南城，不识亮，射之，使下如雨。亮移攻西门，守兵识亮，即开门纳之，欲旦皆死。齐梁攻慈州刺史上官正不克，引兵攻行相州市薛胄又不克，遂自府口攻黎州，色白马金。余公里自太行下河内，帝以右卫将军史祥为行军总管，军于河阴。祥谓军吏曰：“余公里轻而无谋，势众而骄，不足破也。”公里屯河阳，祥据州南岸，公里聚兵当之。祥减精锐于下流前计，公里闻之，引兵拒之，战于虚水。公里未成列，祥击之，公里大败。祥东趋黎阳，齐梁军不战而溃。祥宁之子也。帝将发幽州兵，以幽州总管窦抗有二心，问可使取抗者于阳肃。肃见前江州刺史渤海李子雄，授上大将军，拜广州刺史，又以左领军将军长孙成为相州刺史，发山东兵，与李子雄共经略之。成此以南行部在亮所部。帝曰：“公体国之身，终不以而害义，朕今相违，攻其勿辞。”李子雄持自幽州，指撰社，赵牧得千余人。抗来诣子雄，子雄伏甲擒之。抗荣定之子也。子雄遂发幽州兵不计三万，自井陉西击亮。时刘建为戍将，京兆张祥于井陉，子雄破箭于抱犊山下，箭遁去。李景被为越余，召朔州刺史代人杨义臣救之。义臣率马步二万，夜出西行，乔中魁西众拒之。义臣自以兵少，吸取军中牛驴，得数千头，复令兵数百人持一股前驱之，匿于涧谷间。不后，义臣复与钟馗战，兵出河，命驱牛驴者急进，一时鸣鼓，尘埃涨天。钟馗军不知，以为伏兵发，因而奔溃。义臣纵击，大破之。晋将吕三州皆为亮城守，杨肃各以二千人迷之而去。亮遣其将赵子开拥众十余万，诈绝径路，屯据高壁，布阵五十里。肃令诸将以兵临之，自引骑兵潜入霍山， 原崖谷而进，宿营于谷口，自作营外，使军司入营，减留300人守营。军士但北兵之强，不欲出战，多愿守营，因而至迟。宿则所由，军司拒对。宿即召所留300人出营，悉斩之，更令减留，人皆无愿留者。宿乃引军驰进，出北军之北，直指其营，鸣鼓纵火，北军不知所为，自相柔剑，杀伤数万。亮所属界州刺史梁修罗屯界修，闻素至，弃城走。亮闻赵子开败，大惧，自将众且10万，聚宿于蒿泽。会大雨，亮欲引军还。王魁谏曰：“杨素玄军深入，士马疲弊，王以锐卒自将击之，其势必克。今望敌而退，士人以怯，举战士之心，亦息军之气，愿王勿还。”亮不从，退守清源。王魁谓其子曰：“气候殊不佳，兵必败，汝可随我。”杨素进击亮，大破之，擒萧摩诃。亮退保晋阳，素进兵围之。亮穷促请降，余党西平。帝遣杨约击守赵烙宿。王魁将奔突厥，至山中，径路断绝，知彼不免，谓其子曰：“吾之计术不减杨素，但作言不见从，遂至于此，不能坐受擒获，以成庶子名。吾死之后，汝慎勿过亲故。”于是自杀，亦至石窟中。其子数日不得食，遂过其故人，竟为所擒，并获魁师，销于晋阳。群臣奏汉王亮当死，帝不许，除名为民，绝其属籍，竟以忧死。亮所部利民作亮死袭者20余万家。初，高祖与独孤后甚相爱重，视无一生之子，常谓群臣曰：“前世天子逆于必姓，嫡庶纷争，遂有废立，或至亡国。朕旁无姬氏，无子同母，可谓真兄弟也，岂有此忧也？”帝又承周氏诸王微弱，故使诸子分据大镇，专治方面，权谋地势。及其晚节，父子兄弟迭相猜忌，五子皆不以寿终。陈光曰：“昔辛伯审周桓公曰：‘内宠并后，外宠二政，必子配嫡，大都偶国，乱之本也。人主诚能慎此四者，乱何自生哉？’隋高祖图之嫡庶之多争，孤弱之易摇，曾不知弑君未逼，虽同产至亲，不能无相倾夺。考诸辛伯之言，得其一而失其三乎？” 冬十月己卯，葬文皇帝于泰陵，庙号高祖，与文献皇后同坟一穴，诏除妇人及奴婢不屈之客，男子22成丁。张求太义言于帝曰：陛下慕命，雍州为破木之冲，不可久居。又趁云修至洛阳还晋家，帝深以为然。11月乙未，省洛阳，留晋王昭守长安。杨素以功拜其子万旦人行，执玄挺为仪同三司，赖物50,000段，绮罗千匹，量妓妾20人。丙申，发丁南数十万爵欠，自龙门东接长平及郡，抵临清关，渡河至郡夷襄城，达于上洛，以至关防。壬子，陈叔宝卒，赠大将军、长城县公，谥曰杨。癸丑，下诏于伊洛建东京，仍曰：公室之志，本已变生，今所营构，勿从简约。蜀王秀之得罪也，又为大将军袁胄坐与交通除名，久不得调，使慈州刺史上官正坐侍袭岭南，将军丘和以蒲州失守除名。胄与和有旧，酒酣，谓和曰：上官正壮士也，今喜领表，得无大事乎？因自抚腹曰：若事功者，不徒然矣。何奏之，胄竟作死。于是征正为骁卫将军，以和为代州刺史。